今晚咪可以作反咧？呢、這個趁劉世良走咗啦，唉、哎，今晚噏乜都得噶啦，唉、哎，劉世良而家不在香港啊 ，OK， 唉、哎， 呢度有咩作反可以作咧？呢度 係即係作，哇！大家我哋要。我哋要有啲創意 ，OK， 係、 okay, okay, 做啲佢唔中意嘅嘢嚇， 係、哎、 可唔可以諗？我例如我都諗到有咩例如，我都同佢冇咩溝通，我都唔知佢又唔知我做咩，我唔知佢做咩嘅。 拎嘢走嚟開，拎嘢走嚟開啊！ 借個檔，佢借個檔口俾你，佢唔知你做乜 嚇嗱。今日咧坐我隔離嗰個阿陳景明， 喂你好，大家好， 陳景明博士。本來咧，即係上次叫上嚟有個 title 嘅，即係中大嘅，咁佢話 退休啦， 退休恭喜佢嚇，即係有本事退休，所以佢一生咧，咁我即係字都寫少幾隻，又可以慳翻啲 memory 得啦。 咁啊，另外一位黃志偉啦，我哋嘅忠實支持者 ，OK， 真啊，我真係欠你好多啊！佢咧就香港五倫共學院社會科學院嘅講師，冇講錯啦嘛，今次 嚇。 喂，今晚咧就阿健有咩題目啊？唉，阿健咧就幫佢做咗。 哇！四大皆空啊，善哉善哉。 四大皆空，咁啊， 本來無一物啊，嚇， 即係咧。即係依啲浮費，依啲題目咧都係即係要諗嘅，即係要天馬行空， 好似好唏噓咁啊！ 好唏噓嗱，你知啦，中學嗰陣時候學嗰課啊嘛，禮義廉恥， 國之四維， 四維不彰，國乃滅亡。OK， 咁咧就由靈感就由嗰句説話嚟㗎啦。 四維不彰 啊！咁啊，香港四維係乜嘢咧？就即係甚少人講話係禮義廉恥嘅，香港建基嘅。就是行政、立法、司法同埋依個第四權，佢哋可以咧係無懼、獨立、正常地運作。 OK， 儘管中共唔承認香港有三權分立，但係咧即係根據眾政府部門官員都講，香港司法係獨立嘅。咁啊，香港嘅四維四條支柱就係呢樣嘢啦。咁結果係乜嘢呢？國安法以及舊年嚇嘅舊年嗰、那個送中條例，以及回歸23年以嚟呢所謂一個三維嚇，呢、啊、三條支柱咧就已經慢慢爛啦。到國安法一通過嘅時候咧，就幾近 collapse， 咁都唔夠喎、啊，要做一單嘢出嚟。嗱、啊、，Michael Zogani咧，南華早報嗰度咧，今日出篇文。他話咧冇，你講乜都冇用啊！你當你睇到200個警察去守呢個一傳媒、守蘋果日報總部嘅時候，你講咩香港個形象已經係不在你 香港玩完啦！ 咁咧詳情大家可以睇睇啊！南華早報喺網上免費俾你睇嘅，嗰篇 Michael Zogani 嘅文章話香港嗰個品牌即係非 唔使佢寫咯，我哋都知道啦。嗰日大家真係相當之愕然啦，係咪？即係直情係衝入去，唔止係佢屋企喎，捉埋佢個仔喎。 仲係埋抄家， 抄家喎！即係人，我以為即係搞緊呢個文化大革命抄家添。咁啊，跟住阿梁振英今朝咧就又出一段文，佢話又話要搞呢個蘋果基金喎。因為覺得蘋果基金條數唔掂喎，喂，咁佢咁搞即係話咧，其實佢借啲耳咧就凍結基金咯，即係等於上幾個月都大家都驚，喂，你用呢個國安法係嘛，咁你可以即係凍結任何政黨嘅基金嘅喎，咁啊依家啲政黨醒目嗰啲咧，有啲就即係自己解散先啦，大佬唔好俾你凍咗個基金先啦，或者自己話即刻攞啲 cash 出嚟，如果唔係點搞俾你凍結咗，所以即係而家你見到咧，本來。我哋成日講即係23條立法啊，2003年七一大遊行嗰陣時候又話咩温水煮啊，而家唔係温水，而家直情一盤， 唔係係火爐，火爐煮蛙，唉，而家咧即係仲有你將呢個第四權，即係四維之中我哋所講嘅第四權，咁咧你都推冧埋啦 ，OK 嗱老實講啊，即係。儘管有些人不承認啲藍絲啊嚇，你識你都好多藍絲朋友。 我識我都藍絲朋友。 我知同埋 我好多 WhatsApp 嘅，每一個 WhatsApp 都分咗做兩組。 係啊，仲有好多海外親共華人都係聽講係你朋友啊。嗰啲咧就唔知咧，即係咩叫國之四維嘅？嗰啲咧又唔方讀歷史嘅，嗰啲更加唔知道第四權 有咩用？儘管佢哋受盡第四權嘅保護， 嗰啲係法盲嚟嘅。嗰啲法盲係點咧？就好似阿鄭若驊咁啦。鄭若驊咧上你話即係睜大眼就亂講嘢嘅，就話呢一個咧，其實咧基本法69條咧講明咧呢個任期四年噶嘛。呢、這個立法會嗰啲嘅議員咁啊，任期四年到咁咪要即係改選啦，係咪？咁啊，佢又驚輸喎，班友仔。咁啊，阿樂慧玲咧一月嘅時候落到嚟，即係話35+唔掂啊，35+奪權，咁又驚輸咁點咧？於是咧，佢哋竟然咧就即係借呢個疫情咧，嗱今日其實得翻10多宗嘅啫喎。 嗯。 借呢個疫情咧就 不過計埋打風因素。 係、嗯。 唔好掉以輕心啊！ 明白嗱，咁但係借埋呢個疫情咧，就將呢一個立法會咧就選舉咧就押後喎。佢、嗰個解釋係第一誒冇解釋嘅。 嗯。 因為以前係釋法噶嘛，而家連。釋法都唔識，因為其實69條冇得釋噶嘛，係咪？即係69條寫得好明嘅，點樣釋啫？因為佢直情咧自創，佢、就話延任係咪續任定延任一年或以上喎？ 一年或以上， 一年或以上即係點啊？兩年三年啊？ 佢彈性咯，佢係彈弓手，因為佢基本上就係好想提升咗個形勢，即、就、係、是、一年時間咧嚟到收拾咧佢自己眼中嘅所謂即係嗰啲奪權者，咁離唔開嘅。咪針對住咧，你誒議誒你而家喺誒議會裏邊嘅，同埋咧你要想辦法處理咧，即係嗰啲喺海誒、本土同海外積極活躍嘅分子，以及過往咧傳統咧一路以嚟忍咗佢哋好多年嘅所謂傳統民主派啊， 嗯、 一啲嘅抗爭團體啊，譬如支聯會啊、民主黨啊、公民黨啊、教協啊呢一啲咯， 全部都係大中華交嚟喎。 係啦，全部都係一鑊熟啊嘛，而家要。 咁所以黎智英其實嗰日朝頭早我都奇怪，喂，黎智英好似仲問緊要美國唔好制裁香港嘅喎。 係啊， 咁佢點解要喐佢咧？即、就、係、是、我係覺得有時咧啲大陸啲嗰啲官咧。就真係做到亂嚟，我嘅唯一嘅解釋咧，就係其實中南海咧就好唔得閒，係嘛？即係可能喺北大河佢哋仲未講掂數。 係。 咁咧，樂慧玲呢幾個謀你喺香港啊，霎下霎下咧，就或者可能林鄭自己又霎下霎下咧，就衝出嚟真係捉。咁啊捉咗10條友，咁啊嗰10條友捉咗入去咧，其實佢喺警署唔知做乜嘅喎，最後屘又冇告到嘅喎，又唔乜嘢都冇。 可以解釋一樣嘢嘅，就係話有機會咧， 放翻出嚟 喺佢哋各有各做。即係基本上成個系統冇協調，咁啊再加埋有都喺即係傳統嘅即係行政學裏邊都會講咧，你有時間差，因為個形勢發展得太快咧，原先舊個部分官僚收到嘅指令咧，佢哋其實係準備做緊啲嘢，不過問題就係中央面對緊或者係佢哋嘅頂頭上級咧。收唔到更進一步嘅指示咧，就我原有計劃佢仲去做，於是就出現咗撞板嘅問題。 我覺得撞板最 呢個就最容易撞得好誇張嘅。 撞板最騎咧嗰個咧就係拉起周庭，係告佢咩咧？ 係 話佢喺呢個即係 IG 嗰度留言喎，咁啊違反國安法。喂，香港地幾多人喺 IG 度留言啊？ 係啊。啊！一係你就撳 I G， 你又夠 你 夠膽撳 喎？嗱，你又唔夠膽封網啊嘛？ 係，但係而家咧就挑起咗咧中日矛盾啦。 係啦，本來無一物， 係 Free Alice 啊嘛，即係釋放個麗絲。咁呢樣嘢就我諗係。即係完全估唔到嘅，即係我 執行嘅嗰啲。成個日本嘅文化界， 成個系統完全錯曬嘅。 嗱，好簡單嘅時間巧合，即係前個禮拜五咧，就宣布制裁11個中共同埋香港官員啊嘛，啲頭狗乜啫？即係主理香港事務嘅直接嘅官員，全部有份啦。 冇錯。於是佢星期一就去搞。 啊，星期一， 星期 即係仲係林鄭啊，即係加埋林鄭啊 ，OK。林鄭啊，鄭若驊呢啲全部中曬11件，星期一咪拉翻你10件咯。 哦， 有香港有咩拉啊？喂，一係你去拉李柱明81歲 ，OK， 老銀銀啦 ，OK， 頭髮都白曬，唔知咩。 啊，其實已經拉咗噶咯喎。 我知， 六四 嗰日攞 上次 就拉啦。 知罪， 何患無辭啊？ 何患無辭，拉多你一鑊，或者話你多嘴啊？喂，佢拉你入去。不需要一定落差處噶嘛，佢 他尷尬你啫。 我知，但係 肥佬禮個5000萬凍結咗佢咯，佢唔係充公啊。 唔 係， 問題 如果未匿差處，十件都冇匿個差處。 問題係每一次我哋見到呢啲咁大動作嘅大龍鳳咧，如果你真係夠料嘅，你就已經好快脆咧。 就將佢運咗，跟住就上庭啦，就唔需要咧，即係運佢四十幾個鐘，然之後咧， 六十六條都揾唔到 喎，即係三十零萬。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就心諗，即係呢條罪，即係基本上都唔係好食得住佢喎。而且過往即係見到，即係凡身公權力出手咧，要大龍鳳咧。一定是咧嗰啲嘅所謂涉案分子咧，其實個罪證咧就個把柄咧唔多，但係咧即係有關嘅權力機構咧又心有不甘，於是就要喺鏡頭面前咧就公然羞辱你。因為我記得好多年前試過有單娛樂圈嘅案件咧，有個大老闆咧佢落飛機就即刻警察咧就高調咧就走去即係送佢去。接受呢個協助調查，但係咧就要上孖葉嘅，如果我冇記錯。咁啊，沿途咧就有呢一個偉大嘅 CCTVB 咧，就一路影住。咁啊，即係造成咗一個客觀嘅後果咧，就係呢個即係你要做臭嗰個人嘅名聲。即係不論你證據夠定唔夠咧，你都要令到咧公眾咧透過熒光幕見到嗰個人咧係得罪咗即係警方。咁啊，務求咧就即係令到你嘅聲譽咧就進一步咧就即係唱衰你，變相係一種咧即係未審先判嘅形象嘅。咁呢啲嘢類似嘅嘢咧要做嘅。 嗱，我就上過孖葉噶啦，不過咧就唔係俾差人做話劇嗰陣。 哦，你做話劇 上過孖葉。扮蘇格拉底啊！喺當年啊， 蘇格拉底嗰啲孖葉唔係鐵嘅喎，係木嘅係嘛？ 唔知啊，大佬，即係你知啦，即係時空可以交錯噶嘛，可以混亂噶嘛。要點我點鬼知咧？原來係有孖葉戴嘅，唔知點解啲朋友揾到啲孖葉翻嚟嗰陣時，學生 希臘時代嘅孖葉啊， 即係現代嗰啲換唔知係咪玩具嚟嘅？我記得玩具有得賣嘅， 係玩具有得賣嘅。 你拉啊周庭使鬼用孖葉咩？ 有些人說他做假喎，即係其實就唔係咁喎，唔知點解喺個車度又可以撥下頭髮喎，我真係我冇睇到。 或者上咗車同佢解咧，你揾個 madam 要攞鏡頭 搭住佢膊頭，係 啊， 出嚟咪得咯。 我上幾晚啊， 咁瘦嘅女仔， 嗰啲相都喺度洗版啊。 咪同埋你對於男士嚟講咧，一個即係鄰家少女咁樣嘅，即係清新可人嘅細路女。佢使乜要用咁重嘅警力，同埋要告佢咁大罪名？因為佢只係一個女仔，一個24歲留下嘅女生。咁你憑咩？ 23歲女生。 佢憑咩嘢？佢又唔係好似 北金風。 嗱，個後果咧就係美國又出招啦，今日。係。咁啊，即係除咗係之前啦，已經出咗招啦，就將你個罪位，即係 呢個獨立關稅區嗰個地位 嗰個咧。代議國咧就已經即係代議區已經冇咗啦，咁即係正式咧就即係好似今日個主題咁啦，就判咗香港死刑。 判咗香港死刑。 今日又加多一樣嘢喎，嗰個咩税啊，海運嘅税。 係。 亦都唔能夠減免啦，即係要收税啦咁樣。即係本來就上兩個禮拜已經知道啦，香港已經變成中國其中一個城市。咁而家就再搞咗大頭髮啦，咁於是就變咗咧，就即係連總統即係國務卿都好同情阿肥佬禮啦，咁就及住呢單嘢。係 啊，特朗普講話嚇，話阿肥佬禮勇敢啊。 係啊，你即係送彈藥俾人咧，咁啊，跟住今日咧又再即係除咗話嗰啲叫做互相唔承認嗰啲嘅逃犯。即本來呢個逃犯條例搞下搞下，而家 引渡條例啊嘛， 而家唔知咩條例啊，真 係越搞越少， 而家咪變咗就逃犯天堂咯。 係， 因為林鄭當年就係話你要填呢個漏洞啊嘛，所以你先至搞國安法啊嘛。但係問題係你 搞送中， 唔係你搞送中啊嘛。咁你其實基本上你最終嘅結果，你而家見到各紛紛同你咧，即係暫緩甚至係暫取消以及凍結咧移交逃犯。咁其實基本上令到你咧變咗係無法之地啊嘛， 所以 呢個先係問題。 所以而家嗱，所以而家 但政府唔肯講嘅喎。 嗱，第一嗱，政府而家咧就好騎呢嘅啦。第一佢就即係將呢一個立法會嘅選舉本來9月6日嘅咧就取消咗啦，然之後就延任一年。嗱，佢好得意嘅喎。嗰班上高嗰班北大人咧就話：你班人唔需要再宣誓嘅喎。咁啊，仲連之前 DQ 咗嗰幾個咧，都可以繼續留低。咁於是咧，就而家喺香港引嚟好大嘅呢個爭論啦。 喂，其實佢可能係趁點解要咁做咧？趁呢個立法會，即係我覺得嚇，趁呢個立法會檔期咧，可以做好多嘢嘅。 嗯， 已經排咗上嚟嘅啦，又當然嗰啲常規嘢啦，包括嗰啲施政報告啊、財政啊、click click 嘢啦。 嗯， 咁但係仲有好多嘢咧，就涉好似涉報紙咁啊，涉埋落去嘅。 嗯， 啊23條又唔知係幾時會出啦。 嗯， 跟住嗰啲咩健康碼啦， 嗯， 而家講緊咩全民普檢啦， 嗯， 跟住明日大嶼送錢使啊，10000億。 係啊，跟住仲有呢、這個即係講緊整個財政嘅分配啊， 嗯， 會唔會俾多啲呢一個喺呢個教育嗰方面咧？咁嗱，跟住教育嗰方面又做緊好多嘢嘅喎。 嗱，呢個咧就其實點知你講，我哋啲觀眾要求我哋討論呢句嘢添啊！啊，可唔可以講下教科書啊？可唔可以 講下 教科書三權分立？ 不敢講乜都假，要做一樣嘢先。我哋嘅轉數快 number 係680-9941，記住。咁仲有咧，我哋嘅地址、城寨嘅地址以及支票抬頭點寫，你哋睇住啊！你哋熒幕嗰度睇到噶啦。咁仲有最重要就係 Patreon 啊，係啦。嗱，如果你哋喺各方面嚇，以 Patreon 就最好嘅。咁其他方法我哋都歡迎，包括轉數快啊、寄支票嚟，或者而家喺咁樣篤嚟捐俾我哋。但係 Patreon 係最穩陣嘅一種方法。城寨之所以能夠繼續生存，係全靠你哋依個支持。除咗係捐錢，即係點講啊？ 支援啦、啊， 支援啦、啊、嚇、啊，慷慨解囊之外咧，仲有 CLS，OK，、okay? 俾留個 comment、like 我哋，同埋 share 我哋嘅節目，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節目、OK， 呢個好重要㗎。你講咩冇用啊？你一定要嗱，上個禮拜咁，你哋因為咧 share 多啦，咁咧我哋就多啲人睇啦，多啲人睇先至能夠將我哋信息帶出去 ，OK， 嗱唔好話。即係我盡量係各方面嘅意見都帶入嚟啦。咁但係咧，其實即係嗰啲藍絲意見咧，你哋大把渠道係知道㗎啦。OK， 喺香港係咁，喺海外仲係免費啊！即係咩依個？ 唔係鋪天蓋地咩？ 啊，鋪天蓋地嘅喺外國係免費嘅，《中國日報》係免費嘅啊！ 啊，星島喎啲咁啊！ 啊，星島要錢買嘅。《中國日報》很多時候是免費送給他們的，那些人喜歡看《中國日報》就信《中國日報》的，那就信了。我聽過一些怪論，有些人說在就是《中國日報》做的那些人，那些記者那些都是好人來的，但是他們是很專業的，但他們採訪回去的稿子回去那些編輯呢就將他改了，就 是更專業地符合黨意。 咁咧，我呢啲咧就係我覺得係歪理嚟嘅。 嗯， 你入得去《中國日報》做，無通請14歲啊？全部成年人嚟噶嘛？你唔知入去做咩嘅咩？係 咯，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啊！ 你唔知《中國日報》係咩嚟嘅咩 背景？ 你唔知 CC 咩嗰個叫 CTGN 啊？ 係啊！ 啊，你唔知係咩嚟嘅咩？你都盲入去啊？咁咧？入去你又話人哋改你啲稿，你採訪翻嚟唔係咁嘅， 呢 個編輯啊，你唔好入去做啦， 轉第間報社咯， 轉第間報社，你係成年人嚟嘅，你哋知道做自己做緊乜嘢？點解成日發惡去鬧啲藍絲？點解成日好唔中意啲海外親共華人？唔係海外華人，係海外親共華人。他們就有這樣的心態了，我都不關那些記者事啫、啊、他們都是專業的人士，他們都是採訪的回去、即我尊重新聞自由，但是喂你知訂嘛，那個叫《中國日報》啊、你不知道行入去做、啊、你是成年人，你要對自己負責的嘛，那些海外親共華人說不關那些記者事的，上面改的什麼叫做不關，你有冇腦袋？嗰啲海外親共華人，你知唔知道你係成年人？成年人你求職，你唔知嗰間報館係咩嚟嘅咩？唔知嗰間傳媒係乜嘢嚟嘅咩？ 嗱、啊，呢個一定知嘅，關鍵係佢哋有冇嗰個道德勇氣，同埋究竟擺唔擺脱得到咧？ 即係嗰份薪水嘅引誘，即係如果你係轉行或者轉第二間報社，你接唔接受咧？係，即 係呢一個人工嘅，我覺得嗰啲全部都係藉口嚟嘅。嗰啲海外華人咧，個個係享受緊，即係我哋頭先講嗰啲咩自由啊、人 福利啊， 佢喺度享受緊。咁然之後咧，就覺得咧，好似自己咧喺美加，自己好似抬唔起頭。啊，中國人而家抬起頭嚟啦，點解你哋即係咁唔？中意中國啊！佢哋係咁嘅心態嘅啫喎，即係人一男就老變殘啦，即係無謂同佢哋拗。但我最擔心咧就係未來嗰嗱呢一代嘅年青人咧都識得明辨是非嘅，佢哋自己都唔會走去睇呢《中國日報》啊，都自己上網睇嘢啦。但我好擔心咧，下一代咧或者而家啲小朋友咧幼稚園嗰啲咧嚇，佢哋咧就真係咧會咧被洗腦。 因為你見得嗱， 即係教育局咧，舊年九月已經喺呢個通識教科書咧提供嘅咩專業諮詢服務，諮詢服務，咁啊聲稱咧可以提供點啊優化教科書內啦。你今日終於出料啊？點樣叫優化咧？有一個單元咧叫做今日香港。 嗱，呢個今日香港咧，我哋稍後再討論呢樣嘢未？但係今日香港 top on the priority，OK？就是呢個總辭的問題。 哦、oh, okay, 我哋先討論咗總辭的問題，翻嚟因為有觀眾都要求啊， 我 能夠要求講教科書嗰個問題。 我你想繼我繼續講教科書咋？咁我梗係講翻總辭咯。嗱， 我先講個總辭先。 我講翻個服啦，個服就係話喂，點解佢要即係整走曬啲人，然之後又想延任隔一年咧？咁跟住佢又好急，已經排曬個日程，幾時傾乜，幾時傾乜，係嘛？又話幾時又施政報告呢樣嗰樣。咁即係話跟住嚟咧，佢要搞嗰啲咩健康碼，其實係將香港嘅西藏化，即係同你嘅身份證掛鈎啊，然之後就搲住你啊，爭咩？除口罩我攞上門咁。 哇！就係咁咪慘。OK， 我諗佢嘅後著就係跟住咧嚟緊咧就會動用好大量嘅資源啊！我都睇緊呢個啲有啲頭條啦，都講咧政府會宣布咧嚟緊九月點樣推行呢樣嘢。 啊，但係佢嗱，我請教你，啊，你咧就係呢個生化系嘅教授嚟噶嘛？喂，如果佢抽咗湛國陽嗰啲咁嘅唾液 ，OK， check 咗個 DNA， 咁我行過條街，行過彌敦道。甩咗條腳毛，佢又執到我條腳毛，係咪可以驗到嘅咧？ 如果佢要驗咧，如果係技術咧，而家係技術咧，就好多都可以驗噶啦。即係話佢唔會攞到你成個基因圖譜，即係話佢唔會攞曬全部嘅基因，但係佢重點抽十零廿個咧，攞少少樣本咧，絕對好快就做到。 你嘅頭髮、你嘅口水、你嘅指甲。即係其實基本上咧，你飲過杯水咧，嗰只杯 嗱，所以講嗱，我本來開始嘅時候咧都同意總辭嘅嗱，總辭咪總辭咯，反正 係啦，而家就反正是否總辭， 反正 to be or not to be， 即係反正總辭，反正嗱呢一個即係特區政府已經壞事做盡㗎啦，我冇理由仲喺個即係議會裏邊咧，即係 目擊佢做壞事係嘛？ 目擊佢做壞事啊咁，咁但係而家開始諗翻轉頭就係。即係有啲人就同當年嘅林立會比較，即係九七年你仲記得啦，咁啊冇直通車啦，咁就話佢係呢個千古罪人啦，即係話肥胖係千古罪人啦。咁然之後咧就搞另起爐灶啊，搞咗個林立會。嗱嗰陣時嗰個又唔同喎，嗰時嗰個咧係另起爐灶，就上咗去深圳，另外再搞。咁當時有一啲民主派咧就自稱嘅話，又傾又砌。係嘛？咁就會留低 開埋啦。阿馮檢基嚇， 結果咧就梗係咩都做唔到啦，係咪？咁所以咧，而家啲人咧就反對，唔係即係要覺得要總辭咧，我都驚嘅就係咧，即係喂，你會唔會又係中咗呢個伏啊？咁樣樣。 嗱，阿陳經明，即係話聲俾一啲觀眾聽啦，可能啲觀眾咧就年青啲， 知個背景啊。 簡單啲話聽，呢班林立會嘅成員。OK， 係點啊？點樣即係點樣挑選出嚟？佢有冇經過一個機制？係點嘅咧？可能有啲朋友係唔知嘅，咁就會犯咗話可令到林立會 exactly 同今日呢個延期立法會咧係等同。好啦，你可唔可以簡單啲咁講一講？ 其實唔同噶嗱，咁當時咧亦都係喺另起爐灶喺深圳嗰度開會。咁當時有啲即係所謂民主派咧，就願意加入。我仲記得嗰陣時歷歷在目咧，就民主黨咧係大黨嘅，即係好多個即係議員喺立法會裏邊啦。咁喺馬丁嘅引領之下咧， 咁就喺呢一個立法會樓上高嗰度咧，就即係 你講係1997年6月30日，即係喺二樓嗰次啊嘛，即係我哋所有人全部，我覺得當時我仲係僆仔咧，我哋全部喺台下咧，即係成個遮打花園全部都嗰度文學像廣場全部都係我哋啲人。我仲記得邵家臻嗰陣時候就係響即係獅子銀行對面咧擺緊呢個基督徒嘅檔口咧。在那度咧，即係喺度數湊緊咧林立會啊，即係歷歷在目啊。但係當年嗰個局其實係即係大家知道老共咧係唔承認呢一個彭定康政改方案，咁於是咧就間粗一定要咧係自己另起爐灶，因為彭定康政改方案就係將基本法裏邊有嘅所有空檔咧全部用到盡啊嘛，就擴大咗香港成個議會民主咧嗰個產生方式嘅民主成分。咁、如果大家仲記得好清楚嘅話咧，就應該記得咧，當時候咧佢將新九組就將佢咧就以由原本僱主為主導嘅，就變曬以全港咧全職打工仔為主導，一下子咧個選民人口咧就由220,000老細咧就變咗2,500,000到2,700,000嘅即係打工仔。咁啊，即係老共啊嬲到震嘅，跟住又將咧。即係區議會間選出嚟嗰啲咧，又已經踢走曬所有委任議員，然之後成個區議會咧都係全民選員咧，就由區議員互選就議員入立法會嘅，就變相咧又係擴大咗民主成分嘅。咁呢一連串嘅舉動咧，其實咪令到老共好嬲咯，於是就直頭跟住咪話要成立臨時立法會，因為你英國人你完全唔跟協議啊嘛。咁但係就對香港嚟講咧，就基本上嗰次嘅係。我哋叫做叫做最充權嘅時候，可以講嘅都係 即係最有權， 最有權。 充權就深咗啲啦，呢個字。嗱咁樣講，亦都要兩件事，我要講嘅。第一件事咧就係當年嘅臨立會咧係由選委會中共委任嘅選委會就假假地去選啲。那個臨立會的成員出來的當中包括四個呢就是屬於泛民的陣營的、okay? 當時沒有泛民兩個字 都是叫民主派 民主派即公平一點對待馮檢基 啦民協 啦民協的三個 民主黨沒有如果是有人 民主 黨沒有 就是說民主派裡面 三個民協再加陳才 喜 陳才喜四個加入去的即係公平對待馮檢基，馮檢基就話咧，佢咧係加入臨立會咧，佢有同佢嘅選民係諮詢過嘅。OK， 嗱呢個係佢嘅版本。咁但係咧呢種又傾又砌嘅方式咧係 didn't work， 結果戰術係完全失敗啦。 1998年馮檢基慘敗， 仲有一個陳。才喜咧，結果仲變咗節添。 陳才喜係變節在先嘅，佢退出咗民主黨，然之後佢先至加入臨立會。 咁我哋簡單啲同你哋温習咗咧，就係當年到底發生啲咩事？彭定康嘅呢個新九組咧嘅政改啦，以及咧臨立會係點選出嚟嘅？咁今日咧就唔係選出嚟嘅， 又唔同喎。咁又 係啦，今日嗰個。而家咧就宣布人大嘅決定，決定得噶啦。而家即係你話咩咧？ 佢唔係釋法添啊，決定啫嘛。 今屆即係第六屆嘅立法會咧，就會延至少 一年啊。 一年 ，OK。咁咧，我出邊咧聽過即係好多支持總辭嘅朋友 ，OK。我相信絕大部分係出於佢哋嘅分析，係冇私心嘅，即係絕大部分嚇。佢哋咧嘅理論。是差不多無懈可擊的 差不多而已 差不多我說的留一點啦即是先說吧然後就說基於民主的原則選你呢這班立法會議員出來呢其實是契約來的我跟你簽我投你的即是跟你簽四年約即係你間大廈嗰啲管理公司啊，每一兩年續約噶嘛，一年或者兩年續一次約咁樣噶嘛。我而家係俾你做授權你做四年嘅啫，我冇授權你咧係做第五年嘅。OK， 呢個一個好清楚嘅民主原則嚟嘅。OK， 係而家第五屆咧係冇即係延續一年咧。是完全沒有民主的基礎、okay? 對於初選的朋友勝出的朋友來說更加、就是對他來說是一個好、就是、其實是沒有用的初選的現在要 DQ 就 DQ 了、差不多無懈可擊 我就聽過好多啦。OK， 我就想請教兩位啦。 嗯。 陳景明啊，同埋黃志偉啊，你又點睇咧？喺而家呢個嘛，有啲係搏唔到嘅喎。你又點睇？ 我初時就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我淨係俾你做四年，因為冇咁樣嘅諗法。即係你唔應該繼續做落去，我初時都認同呢種諗法嘅，即係認為應該唔應該入去嘅。咁嗱，但係而家講嚟講有複雜嘅喎，有啲人話入咗去，然之後又再總辭，就可以破壞呢個議會啦咁樣樣。咁但係我而家又睇清楚，即係原來林鄭有咁多嘅後著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嗰廿幾位仍然繼續，廿二位仍然繼續留喺個議會裏邊，即係好似踢波咁啫嘛，即係個球場咁樣。一定要齊上齊落啊！咁又以為一定留喺度，頂住一下咧。我一開始嘅諗法就要頂住一下會好啲咯，即係唔好總辭啦，繼續頂住。因為而家呢個局咧，同當年呢個肥棒年代，即係九七嗰陣時嗰個林立會係唔同咯。 我的看法就跟景明卿相似，但係因為當初咧，其實我一路都唔係特別考慮即係需要總辭呢一樣嘢，因為從來好多國家嘅民主抗爭經驗裏邊咧，即係反對派即係一定，就算你係當時候點俾人逼都好咧，都千祈唔好主動撤出議會，你一定要留翻咧一個選舉嘅戰線，咁嚟到咧去爭。因為我最記得咧，即係就算喺國民黨當道橫行霸道嘅時代嘅八十年代，即係你拉咗美麗島、黃信介成班啊，即係仲有一兩個施明德，佢都仲爭啲要打靶添。即係若果唔係美國佬救施明德，都已經死咗㗎啦。咁啊，當時候成個嘅佢哋嘅台灣嘅反抗陣營咧，即係都有人出嚟繼續再選啊。直至到咧，即係就算係面對住好龐大嘅壓力都好咧，佢哋都喺八六年咧走去搞民進黨，冒住咧俾警察拉咧，即係全部人坐監咧，你都要選。即係我仲記得當時候幾個受難者家屬咧，即係個老公，即係譬如好似鄭南榕，你為咗言論自由，你自焚死咗，於是你太太葉菊蘭一企出嚟，大家啲票咧，你只係肯選啫，大家啲票係俾你， 寸土必爭啊！ 咁呢個就真真正正係反映住咧，即係你唔可以咧，即係忽略議會戰線， 同埋你總辭咧，辭咗之後咧，咁啊攞咗個鎂光燈跟住走散水啦。 嗯， 跟住佢哋咪要為所欲為咯。 仲有，我同意景明卿係㗎，因為根本我哋係要講道德，亦都同時要講策略。咁而見到嘅經驗就係，如果你主動離開議會咧，對家真係為所欲為。我最記得咧，新加坡係1964年到65年咧，即係當獨立冇耐咧，即係當時候影響緊華人社會好大嘅工人黨咧，阿林清祥成班咧覺得即係可以咧。即係你協民意咧嚟到去，即係大協叫佢個新政權，所以佢哋決定退出議會。但係冇諗過咧，退出之後咧，人民行動黨咧即刻贏曬之後咧，就以議會嘅嗰、那個即係所謂 incumbency 就嚟到咧去即係做所有嘢。於是你工人黨想要再翻轉頭，即係嚟到再同佢議會決一次雄咧。已經為時已晚啦， 冇得翻身， 冇得翻身啊！即係呢啲經驗咧，即係成日都即係喺我腦海裏邊咧，即係反覆出現翻咧。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一走了之咧，係咪代表住即係已經能夠更大嘅空間去繼續抗爭咧？我亦都諗，如果我真係退翻街頭，咁我退翻街頭嘅時候，我點樣能夠咧係繼續組織到群眾作有即係有力嘅？去反抗，同埋咧係能夠令到嗰個運動咧推即係進一步可以更上一層樓咧。特別係即係當國際戰線而家受到住咁多嘅限制，咁而咧我哋嘅街頭抗爭運動裏邊咧，亦都因為有呢個疫情啊，亦都因為咧即係大家咧好多時候都要面對住過翻正常生活裏邊咧，即係過住一個。即係行屍走肉嘅日子啊！即係個心裏邊好想即係救翻香港，但係日常生活我哋又要應付嘅時候，你係咪好多時候咁容易每個禮拜六日都能夠咧，即係可以上到街去即係做一啲有意識嘅抗爭？就算我哋個別人肯，但係即係對家若果再用更重嘅暴力去打嘅時候，咁我哋係咪需要出去送頭咧？而且如果我哋真係要送頭，咁究竟而家能夠願意搞嘅，會唔會就只係得翻咧？ 即係嗰班攞到區議員議席有一個身份掩護嘅嗰啲即係新進嘅後生仔，佢哋即係用區議員嘅身份或者係啲專業社工地嗰啲嘅熱血人士，你出嚟頂，咁可以頂得幾多鑊咧？咁樣咁呢啲一連串嘅問題，我其實一諗到呢一度，我就有啲擔心咧。你減少咗議會平台嗰個抗爭咧，其實係咪有助於？你能夠即係重整我哋街頭運動嘅嗰個聲勢同動員咧？ 嗱，講到呢度咧， 呢個我俾唔到答案，但我覺得好似 呢個一個 難做啊！ 呢個問題咧係應該繼續分析落去嘅。 係啊， 咁我哋唞陣先，嚇唞陣先，然後先至嗱，記住啊，我哋個轉數快嘅 number 係6809941，咁另外咧就我哋個地址同埋支票抬頭寫得好清楚噶啦。咁咧就好多種方法咧，可以捐錢俾我哋支持城寨，支持我哋咧，將我哋嘅聲音傳開去嘅。咁你記得 CLS 一定要 share 我哋節目，留 comment 啊，like 我哋啊，仲有最重要就係 Patreon。嗱，你睇下 Patreon 啊，打出嚟唔該啊，咁咧就好多正嘢，唔單止睇到我啊，睇到劉世良收埋好多正嘢喺嗰度嘅。 咪佢分享佢嗰啲音樂啊！ 後生就唔係啦，我話俾你聽，走咗，佢唔喺香港而家。OK， 嗱咁咧，我哋考陣，但我要重複一次啊！我唔係針對所有海外華人，我只係針對海外男士 親共啊， 親共嗰啲華人啫，尤其是係嗰啲飽讀詩書嘅海外親共華人，佢哋應該明示你。但我不知道為何他們圈子裡面是流行了一些以無知為榮， 不是他們以愛國為榮，不過就不是愛自己的國家，就愛中國而已。 是啊是啊， 他又 分不清愛、就是、中國還是愛習近平呢？ 他們分不到國家和黨，譬如是很多人分不到 China 他們和 CCP，即係中國同埋中共，佢哋唔知刻意分唔到，還是真係分唔到，咁冇理由分唔到啊嘛！你喺加拿大好簡單啫嘛，你而家我唔中意杜魯多，我唔中意自由黨，我中意保守黨，係咪我唔愛國先？喺加拿大，喺美國我唔中意阿老 Trump 啊，我中意阿拜登，或者中意民主黨， 或者你中意希拉里咁嘅所謂。 希拉里，你係咪唔愛國先？黨國是分到的，很輕易的嘛，在美國加拿大 選擇式 選 擇性失憶的， 為什麼一派來香港你就混亂，還是你扮不知道、為什麼你讀那麼多書、你的很多朋友飽讀詩書的、陳景明、為什麼都分不到那麼 ABC、ABC 來的嘛，即是小學東西來的嘛，或者幼稚園東西來的嘛、即是那些三權分立、即係黨國，即係 教科書都冇得寫啦，三年啦， 係就依個陣土啦，你好好簡單，點解唔知啊？你咪真係扮唔知啊？喺我面前，或者喺我哋面前扮唔知啊？當你哋成日都講，你喺美國、加拿大、澳洲或者其他外國撈到風生水起，翻嚟香港啲親戚朋友都喺嗰邊唔知點點嘅，你香港啲渣嘅啦，點解你呢啲咁基本嘅嘢都唔知啊？係唔係一定要係？你唔好同我講話，你要政治系畢業先識呢啲嘢咯。即係你咁，如果係咁嘅邏輯，即係話中文系畢業先識寫中文係嘛？ 可以咁講。 英文系畢業先識寫英文係嘛？哇！好多學校都冇教，但係你翻去問一下你啲仔女，其實咧喺中學嘅初中教科書，美國同埋加拿大都有提啦，冇就高中都有 social studies裡面是有提過這些東西，你不可能不知道的、你學校沒有教、我去到我移民的時候我已經大學畢業或者過去讀大學的，學校很多東西沒有教，學校沒有教你溝女溝仔、你又識、你又白子天孫 你天性、 真的你不要跟我說你這樣的即係我估我哋有啲聽眾咧，就觀眾咧，都知道啲咁嘅人。嗱，我講啲例子可能都唔係最極端嘅。你有冇聽過啲更加極端嘅例子？啊，講俾我哋聽，同埋佢哋心態度都係點嘅咧？係咪真係扮無知，同埋係咪以無知為榮啊？即係個世界好慘嘅，大佬，即係以無知為榮，我救唔到㗎。就係、我唔係救世主嚟㗎，湛國陽，我普通人嚟㗎咋。你話普通人咧，要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再見。